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伏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创同埋鲍伟聪嗰啲，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就自称咧系由乱及治，由治及兴。咁啊，当然咧个经济状况咧，日日都有坏消息。餐饮业嘅执笠吓，同埋咧吓最新咧就系有27个地盘咧就系欠呢个薪金，就系被建筑工人嗰处咧系追讨嘅。之但系最震撼咧就系香港银行嘅龙头啊，系恒生银行咧就突然宣布。是裁员咧，系一成至到五成。咁到底一成定五成咧？呢、這个都争好远噶。五成咧，即系半间银行咧吓嘅嗰啲员工炒鱿。咁当然咧，即系银行方面咧就话，其实就唔系全部裁晒嘅，有啲咧啊，请你离职咧，你可以重新再申请。佢应该系进行一个咧，即系银行啊诶结构嘅重组。咁啊，因应咧，当然最新啊喺呢个全球，包括中国香港啊、那个经济困局嘅挑战。咁啊，恒生啊，点解咁样裁员法咧？啊，呢个咧又系预示咗咧香港啊系一个咩嘅问题咧？啊，我哋都知道咧，恒生银行啊，佢系香港，譬如话除咗汇丰啊、渣打之外咧，佢一个本地啊系经营同埋发展银行。佢嘅理财咧系出咗名咧系保守同埋稳健嘅。嗱，佢唔系好似喺汇丰咁样全世界咧啊鱼拥殺网，喺大陆咁样数以千万间咧系呢啲分行。咁你汇丰咧？喺20年代就食尽中国大陆啊，系经济改革嘅红利，咁咧而且同大陆啊嗰个金融市场咧发生嘅关系好紧密，一选区选一荣区荣，大陆咧如果日日满汉全席咧，你个汇丰咧亦都日日有得食，食到好肥仔，而且仲可以向美洲同埋欧洲扩张。一旦大陆嗰度萎缩咧，系汇丰嗰度咧系即刻咧系见呢个骨牌效应，但系恒生就唔同。啊，雖然咧恒生咧係被呢個匯豐收購啊，之但係咧佢喺以本地嘅嗰個貸款同埋本地銀行業務為主，咁而且銀行係一間咧香港嘅銀行，佢由香港人營運，佢唔係大陸人，所以咧佢好多嘢咧即係遵守翻香港人嗰個特色，就係謹慎、守規矩、守法，同埋咧係最緊要咧係唔好死人。咁但係咁樣嘅情形，點解佢都重要啊？係裁員一成至到五成咧嚇。咁我哋睇睇咧，最近嗰啲啊鋪頭歇業啊，啊同埋嗰啲商業樓宇嘅空置啊，啊同埋包括餐飲執笠啊，呢啲就明㗎啦，一定咧係骨牌效應，因為恒生咧嗰個業務咧係以本地啊嗰個信貸為主。嗱，好彩而家樓宇嘅銀主盤咧就仲未增加，啊一旦果樹冧多兩三成咧。我谂恒生咧嗰个裁员仲会多。好啦，咁啊，鲍生，你识唔识得有啲朋友啊，或者呢方面嘅专家话俾你听，恒生银行啊，而家到底发生紧咩事咧？ 嗱，琴日咧见到呢则新闻之后咧，我都即刻咧联络以前咧喺银行业嘅一啲朋友，咁啊同佢攞啲消息啊，套下料。嗱，咁样其实咧喺楼宇或者叫物业投资里边咧，一般我哋成日都理解炒楼就是炒住宅楼宇，咁呢啲咧当然有人搵到钱嘅。亦都有人咧中意炒豪宅嘅，但系我哋其实咧知道咧，银行业里面话俾我知，真正大宗同埋搵大钱嘅系炒工商铺、炒商业楼宇，因为动辄一间铺咧系千万计甚至上亿嘅，好多真系传统嘅投资者咧系投资工商业嘅铺头或者厂啦，以前就系呢啲咧先至系咧真真正正咧好多时候咧搵大钱。而銀行呢亦都係針對呢啲我哋叫傳統好多隱形富豪啊、鋪王啊呢啲呢，甚至機構嘅投資者呢都係投資工商鋪嘅。我哋而家成日講呢就話樓價跌咗三四成，其實我哋往往忽略咗呢，其實商業樓宇或者工商鋪呢跌幅呢都係好大，而因為佢本身個基數大，即係佢本身嗰個物業嘅價錢大呢，當佢一跌嘅時候呢，損失呢係更加巨大。咁點解講咗咁多呢？係因為咧喺以往，匯豐同埋中銀咧喺傳統嘅住宅樓宇嘅按揭嘅競爭係好激烈嘅，激烈到咧係即係大家係攣緊好微細嘅回贈啊，或者個 marketing 嘅宣傳策略啊，兩者咧其實已經瓜分咧好大部分嘅住宅市場。咁頭先陶生你提及咧恒生，佢除咗傳統嘅住宅嘅 按揭之外咧，其實佢做好多工商鋪嘅按揭。點解？因為恒生係好多香港嘅傳統客户，即係話真係由錢鈎仔儲錢儲起，跟住可能佢跟住做嘢，跟住再發跡做生意，佢係不離不棄嘅。我識好多嘅親戚朋友咧，嗰、那個恒生户口啊，係幾十年嘅。嗱，呢啲就係香港本土，好似陶生你話齋，係做香港人生意。呢啲人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投資工商鋪啊，佢唔係好多，可能咧啊兩三個鋪啊店嘅，可能十個八個。呢啲咧真係發咗達，你唔知。我以前住大圍啊，有好多咧茶餐廳喺我離開之前咧就已經結業唔做啦，嗰啲就先見之明。咁點解唔做咧？係因為佢發現將間鋪賣咗出去之後咧，佢做十年啊！都做唔翻嗰個利潤，咁不然就賣一間鋪出去啦。嗱，依啲咧就係傳統嘅啊，所謂炒鋪或者工商鋪嘅投資者。嗱，恒生咧據聞咧就賴咗嘢，就係喺依部分咧，因為冇辦法或者唔想同呢個母公司匯豐或者係中銀咧爭嗰啲咁嘅住宅嘅按揭咧，唔夠爭啊。咁於是乎咧就喺個工商鋪裏邊咧就比較進取。咁但係咧，因為近年因為嗰、那個樓價或者係經濟環境嘅暴跌咧，工商鋪嗰度咧就選手比較犀利，咁結果員工就要找數啦。咁點解要裁員呢？其實大家都眾所周知噶啦，因為要做靚盤數咧，如果你要等個樓市恢復，同埋要喺個投資裏面等個回報翻嚟咧，係好長遠嘅，可能係數以年計，甚至十年計咧，你先至賺得翻而家損失嘅嘢。但係裁員係最快令到嗰個報表咧係靚仔。令到人睇到嗰個支出咧，係即刻減少，因為咧炒完人之後，下個月唔使出糧噶啦嘛。咁所以種種嘅原因之下咧，先至造成咗咧恆生今次點解你估佢唔到？通常應該係匯豐裁員噶嘛，匯豐成鬼日裁員噶嘛。點解今次一個咁所謂保守或者係香港本土嘅銀行咧出現咗呢個裁員問題咧？銀行業嘅朋友咧就透露咗頭先嘅資料俾我聽啦。啊， 尤其係小企業。尤其是近十年咧，遍地开花嗰啲好细细间嗰啲食肆，啊嚟到咧抗衡大发家乐啊、大快活啊、美心呢啲大集团。嗱呢啲小型嘅食肆咧，系如果开得多，咁呢啲咧小东主咧就自然如果佢有层楼咧，就会用层楼去问银行咧按多按少啊，一二百啊不等啊，至到一三几百。咁之但系呢啲小型嘅食肆啊。在面临中国香港特区动态清零加这个国安法再加2019-2020年之后这个凄惨的局面是打击之下他们纷纷执笠，你现在看看全香港的楼市有多少间，那后面那条那个贷款供应链那里就断了。本来恒生就是面对香港，就是你说真的三代人香港人是做小企业发迹的，一步步由村交花开始，包括李嘉诚。咁呢个咧系香港身为一个国际自由贸易同埋低税制城市嘅特色，所以自然咧就恒生咧唔需要向外扩张，净系面对呢个香港，甚至系整个大陆咧都同埋汇丰一样咧食到非常之肥仔。咁仲有咧就系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喺千禧之后咧，中国大陆咧好多香港人咧乘胜咧进军大陆，咁亦都咧系问恒生嗰处咧系有佢嗰、那个中国啊嗰、那个产业啊。比如做生意啊，或者买楼啊，嗰个咧借贷嗰个市场。一般嚟讲咧，香港银行嘅体制咧，仍然相当稳健。啊，佢咧系针对呢啲咧系外坏账啊，系呢个咧不良贷款嘅准备金咧，全个香港计埋汇丰嘅渣打咧，系有成18.9%嘅。咁咧就呢个数字咧，远远高过国际嘅巴塞尔委员会咧所规定嘅8%。咁你知啊，國際你美國咧出現過呢個信貸危機啦，係嘛？呢個金融海嘯咧，8%咧規定咧有銀行有咁多錢咧喺度擲住，嚇喺度咧儲備住，一旦咧不時之需就避免擠提。尤其咧1965年咧，香港廣東信託銀行啊等咧係兩間咧出現大擠提之後咧，香港銀行業都可以講話好有香港人做生意嘅特色，就係雖然進取，但係亦都穩健。嗱，呢個咧係香港人啊，嗰個商業行為嘅優點，同大陸嗰啲唔同。大陸咧就手嗰度1蚊咧係玩夠咧係10000蚊，而且咧係周圍借。呢個咧佢哋係利用大陸嗰個叫銀行國有化同埋官場貪污啊呢兩大結構嘅優點，我只可以講係優點，只可以講係缺點咧，就可以造就大量嘅千億富豪。嗱，香港又唔係嘅。好啦，咁啊，恆生係點咧？ 本来啊系相当之稳健，只不过嘅不良贷款咧喺2021年之前咧系好平稳咁咧系保持低过1%啊，但系三年之后发生咩咧？系嘛？大家都睇到啦，系嘛？就出现三级跳，就恒生嘅不良贷款率咧系升咗5倍。咁而家咧佢个香港商业房地产贷款嘅组合咧系大约咧系1400亿。佔整體的貸款其實多達16%，嗱呢個16咧係相當之咧係高啊，係嘛？你唔好睇笑啊！咁咧，你香港嘅商業地產市場咧係其實已經爆煲噶啦，因為呢啲咁多鋪頭做唔住啊， 仲大鑊過住宅其實。 寫字樓啦，商鋪嘅價值咧係急跌啦，咁咧就會咧刺激到一間銀行嘅不良貸款率咧急升。雖然咧住宅物業咧仍然係相對穩陣，係嘛？咁咧就恒生咧喺被歸為一種叫不良貸款，嗱貸款有分類嘅啊嘅不良貸款嘅香港商業房地產貸款之中咧，2/3咧係有抵押嘅嚇，其中歸類為違約嘅貸款金額咧係相對於抵押品嘅價值係低過60%嚇，至於咧無抵押嘅貸款客户咧，嗰啲係大即係嗰啲哇大惡噶啦，大老細噶啦。大部分是上市公司，系嘛？好啦，咁你有不良貸款飆升至10多年嘅新高咧，咁其實咧就係嗰個銀行嘅管理層咧，啊應該係咪有啲問題咧？或者咧嚇啊，佢銀行管理層咧係冇辦法預算啊嚇呢個中國香港特區啊嚇嗰個商業環境嘅惡化，或者咧？銀行的管理層日日看大公文匯咧，係日日洗咗腦嗰8個字，就係咧由亂及自由，自由興，明天會更好。咁於是咧，你嗰個不良貸款率咧係上升嘅話咧，不但係減少佢嘅盈利，而且對佢嘅生存啊，亦都有威脅。點解？因為跟住全球嘅 AI 風潮即將到來。 係嗱，陶生，你講得啱嘅。不過咧，又唔好怪啲銀行高層，因為如果根據香港以往啊嘅地產投資模式咧，我可以話冇得輸。我以往認識啊，間接認識啦，一啲咧鋪頭或者係小巴的士牌嘅投資者，佢嘅家族咧係傳統投資依方面嘅。咁佢哋個玩法係點樣咧？或者佢哋嘅生意模式，我可以咁講啦，就係佢哋係投資的士同埋小巴牌，因為的士同小巴牌咧以往咧係有賺冇輸嘅，仲有佢一定咧。其实是银行一定会肯借钱给你的。咁好啦，咁喺呢方面佢哋投资赢到钱之后呢，就係投资落去头先我讲嘅商铺啦。特别係一啲呢比较旺嘅地方嘅地铺。咁呢啲地铺呢佢哋投资係数以千万计或者上亿计嘅。咁银行呢点样去同佢哋做生意呢？就係因为佢哋呢啲地铺呢好多时候就係一啲连锁店，譬如屈臣氏啊、万宁啊，再加埋大家乐啊、大快活一定租嘅。因为嗰啲系四战之地，咁你嗰个租约咧，唔系讲一两年嘅，闲闲地系5年甚至10年嘅长租约。咁你揸住呢个租约咧，其实你走埋去银行咧，银行我可以话多多都借，因为佢稳赚不赔，因为你已经有屈臣氏嗰10年嘅租约啦嘛。咁你买依间铺，咁佢你嗰个租约嗰份租啊，已经够供款啊，有突，甚至可能你只系补少少，你已经可以咧。去供呢個商鋪啦，所以呢個投資者咧接近係唔使攞錢出嚟，而銀行咧已經貸款俾佢去買呢個商鋪，呢個商鋪亦都同時間租俾香港嘅零售業，長以10年計。嗱，咁呢條叫一條龍嘅服務咧，其實係由的士牌、小巴牌裏面咧攞到第一桶金，跟住攞佢哋基本嘅資金咧作為一個投資去呢啲工業商業商鋪，而銀行背後係提供槓桿同埋空手道。啊，講得難聽啲，於是乎再有一啲零售業嘅大財團咧去交租，咁消費者當然就係要付出昂貴嘅啊購物成本，呢啲唔討論啦。所以呢條咁嘅經濟鏈咧，喺香港以往10多20年咧係穩賺不賠，只要你有關係有第一桶金之後咧，你識得銀行嘅職員，同佢去長期合作，你買完呢個鋪，跟住你賺到錢，跟住你隨時跟住咧。就可以买2個甚至4個啊！只要你嗰个投资呢个铺嘅价值一路升紧嘅时候咧，再加埋嗰啲屈臣氏、万宁咧，长期要租你嘅铺头啦，或者甚至有啲系酒楼啊、食肆啊， 咁於是乎咧，香港嘅人啊，嗰啲鋪王嘅嗰啲生意，甚至佢哋家族啊，就係咁樣發達噶啦，就係咁樣發跡噶啦。嗱，依啲咧，而家喺香港突然間依幾年發生咩事，我哋都話大家心知肚明。呢個咁嘅遊戲咧，由的士牌、小巴牌開始崩潰，一路崩潰骨牌之下咧，依啲鋪嘅價值跌咗一半。或者根本冇屈臣氏、萬寧，甚至嗰啲食肆、海王粥店唔再租你啊！咁於是乎你、那個，你嗰個商鋪係已經貶值咗一半嘅時候，同時間你冇租家喎，租唔到出去喎。咁依啲不良貸款咪就係咁樣出現咯，恆生咪咁樣要裁員咯。其實係一條鏈嚟嘅，陶生。 所以你個商鋪啊，嗰、那個價值冧咗一半咧，嚇相對嚟講，恆生要裁員一半咧，就係、是、非常之準確嘅投射啦，係咪啊！你講到咧呢啲地產啊，同埋啲鋪王啊，呢、這個啊鋪王啊，呢其中一個就係鄧成波家族啦，喺佢觀塘嘅駱駝七中心啦，啊就啊已經咧慘遭咧係折本啊！嚇，本來咧出售嘅意向價咧係14亿，咁啊後來咧就降到11亿，一直都未能售出咧，就竟然成為駱駝七呢個銀主盤，係嘛？咁另外咧，即係鄧成波家族啊。吓佢喺荃湾海滨花园咧，有好多停车场啊，同埋商场吓就咧，2023年中已经减价到12亿，吓十月咧吓就啊减价到咧系1亿，旧年嘅十月仍然冇承接。嗱，你睇下呢个冰冻三尺，呢啲就系指标。咁大嘅铺王地产家族咧咁样，你话中小企嗰啲其他嗰啲，你话惨成点？系嘛？呢个咧当然咧系反映喺恒生啊吓嗰个盈利嗰方面，系嘛？佢嗰、那個雖然呢個準備金啊，外匯帳嘅準備金咧，那個沙包咧係堆積得好堅固。我唔相信咧，佢而家係見赤，當然唔會係嘛。之但係咧，個盈利大幅減少，咁一定要裁員。嗱、這個、呢個咧就係、是、真啊，先至係啊嚇呢個咧深切嘅危機啊，啱唔啱啊？係嘛？你嗰啲收租股啊嘅物業啊嗰啲價估值啊係下跌啊，就唔止係呢個咧。駱駝七啊，你睇下九倉太古呢啲咧個租金啊係大幅度咧係下降，係嘛？就咧大跌咧係1%至16%。嗱、啊、呢咧有睇下呢啲大户嚟講，係嘛？咁樣樣嘅話，咁你話嗰啲散户啊，同埋啲細鋪啊、商業樓宇啊係點慘，係嘛？嗱、啊、呢、這個恆隆地產啦、啊，係嘛？中期業績咧係亦都係基本純利咧係按年減少22%。系咪遠信個市場估計咧，係跌12%至19%。市場估計佢跌10%多，佢咧按年純利係減少20%。係嘛嗱，呢啲咧都係山頂嚇，呢、這個成個山頂個廣場都係佢嘅，包括呢個停車場係嘛。咁你睇下呢啲大户大宅啊，都咁樣，你話中小企係有咩辦法？嗱，恆生其實都好精噶啦。啊！佢對於大陸嚟講咧，就唔係嗰啲傻仔咁咧，就東升西降啊！一味咧係重磅咧，係落住大陸係嘛？佢整體嚟講咧，中國大陸個商業房地產嘅貸款咧，就已經咧係逐漸咧係減縮係嘛？咁咧就只係得佔佢整個啊嗰個比率咧係3%嘅啫。咁所以咧你睇大陸嘅銀行可以咧外匯帳咧係成個山咁高，你刺激到習近平嘅伸隻手入嚟啊，要拉趙建華。你睇下大陸嗰啲啊，呢20多年啊嚇幾咁瘋狂啊，佢嗰個所謂嘅 GDP 增長，但係恆生咧就冇理由出事嘅，係嘛？當然啦，即係而家香港嘅金管局咧，亦都冇話條例咧話要啊嚇嗰啲銀行咧報嗰條數出嚟，你外匯帳幾多啊等等。但係咧，你睇睇市面呢條數，的士牌。地盘出唔到粮，跟住咧中小企写字楼丢空，然后地下嘅吉铺咧系越嚟越多，咁唔通恒生啊系会话俾你听佢嗰盘数系由自及兴咩？吓、啊， 嗱真系好好笑啊！因为如果打个譬如，即系好似一个人咁，又出疹，又发烧啊，又甩头发啊，或者系跟住又脚肿，你就话俾我知咧，呢个人仲系好健康，因为所有嘅数据同埋迹象显示出嚟咧。個經濟係出現咗一啲好深層嘅問題，而且環環相扣，由的士牌掕到住宅樓宇嘅價值，再去到而家工商鋪嘅按揭啊，跟住再影響到恆生嘅裁員。其實仲有一點咧，係仲未完全啊所謂爆咧，就係、是、個負資產，因為我哋有一集講個負資產最新嘅數字係40,000多宗， 当然是离沙士03年十万宗还有一段距离啦。但是不要忽略了个金管局那时公布呢里面啊牵涉到银行内部职员的按揭呢是占好高的比例这个负资产。咁点解呢嗱亦都系银行嘅朋友话俾我知。因为做得银行呢大家除了话个工作稳定之外呢最重要是因为可以通过你用银行职员嘅身份呢去攞银行嘅按揭。轻则九成按揭是一定得重则是可以借 100%。 我以低息添。 个息低到一点几个 percent。咁所以呢唔借就笨啦。咁无论系中高低层呢都会呢去借呢啲钱。咁所以呢其实今次呢如果裁员嘅时候呢好多人呢都一定会孭住层楼嘅。咁呢层楼呢通常银行会有宽限期嘅。你咪喺个即係离职咗之后半年里面呢你咪搵其他银行转案囉。咁转案第一先唔好讲利息多咗好多。第二就係你转案嘅时候个楼宇嘅价值啊仲有冇你当时买咁多呢或者你就算係你已经供咗一段日子㗎咁而家始终个楼价跌咗三成㗎嘛平均数。咁即係话你再按嘅时候你按唔到呢个数目你要抬钱去 啊。 啊 你要搵到另外一份工啊嗰、那个收入而家系恒生做嘅相当啊仲有好多喺银行呢里面做嘢嗰啲中产阶级有老婆仔女有个家庭㗎、啊、系典型嘅中产啊你而家咁样裁一成至五成呢嗰班人里面如果有 family 同埋借开钱买楼嗰啲是跟住会不会刺激到楼宇物业的民营主盘增加呢吓，呢、啊這个真系冇眼睇啊，系嘛？咁而家咧，你整个香港咧，银行接管啊，呢啲抵押物业咧，已经超过百亿噶啦。啊，如果你加埋啊呢啲银主盘咧，吓日后咧呢个滚雪球咧就必定越嚟越大。 嗯， 啊，所以呢个裁员系必然啊，系嘛？咁汇丰啊、渣打嗰啲裁员咧，汇丰裁员又嗰个银行系全球化。啊！佢呢度咧，呢度炒啲，嗰度炒啲，英國啊、啊大陸啊嗰啲，你唔多覺啊！嚇，佢嗰個城棟皇后大道中一號啊，啊唔係一號啊，匯豐啊，一號係長江係嘛？隔離咧，佢仲大大棟喺度，即係但係恆生咧呢啲咧嚇係一個咧警號嚟嘅咯，係嘛？咁另外仲有一個危機咧，就係呢個銀行嘅嗰個叫做 AI 人工智能化。嗱、这个、呢個咧仲係都係大鑊嘅，你都知道咧，隨住櫃員機嘅普及咧，銀行嘅分行咧一定逐步減少，係咪？咁呢個咧50年前啊，恒生喺中環個總行咪率先請一個啊喺樓面啊身光頸靚啊係一個壯男啊，就請嗰啲阿嬸嗱你呢度呢個開户口啊，嚟嗰邊啦啊學生仔嗱呢度呢邊啦係嘛？哇！嗰陣時賣廣告啊，係呢個何善肯可白啊，係同香港人啊嗰個三代嘅記憶一齊成長。而家冇呢支歌唱啦，慢慢，因為咧成個銀行咧，世界嘅銀行業係用人工智能去管理啊，包括咧呢啲對於啊嗰個銀行嘅大數據啊啊，呢個大數據咧係最容易咧，同埋最先咧係由呢、這個。呢、这个 AI 咧系接管嘅，因为银行系最多数据嘅啦，人啊、公司啊、客户啊，系嘛，最少咧而家反洗钱嗰度咧已经用人工智能，譬如话举例嚟讲，欧洲嘅德意志银行，德意志银行咧一早已经将整个反洗钱啊，同埋呢个咧商业借贷嗰啲部门咧系挂钩，用人工智能管理。啊！佢咧就開咗一個部門叫 Black Forest， 叫黑森林。黑森林係德國一個地理嘅名詞啊，我哋知啊。就係點咧？就係用一兩個呢啲咧 data scientist 啊，就即刻睇住嗰啲錢銀啊來往啊，進入三個因素。第一係用乜嘢貨幣，乜嘢 currency。第二係有幾大宗，有幾多錢 amount。第三係來自同埋前往邊個國家叫 country。譬如話你好好地地。啊，有一個人喺呢、這個住喺柏林，啊，佢有間公司咧喺呢、這個紐約，之但係咧佢有好多錢咧係危地馬拉啊、厄瓜多爾、墨西哥嗰啲咧，係經下香港啊，又經下中國 啊、新加坡咁穿嚟插去咧，而家已經唔需要請精算師或者咧係呢方面嘅金融嘅專家咧同你睇嗰啲 documentation 啊，全部輸入個 AI 出曬嚟。所以咧就不止咧，銀行咧係執嗰啲咧 分行分铺，不只是柜员机，佢连内部啊嗰个商业贷款啊吓呢啲 private banking 啊都已经系高度电子化啊，其中咧呢啲叫 credit risk management 啊，或者系呢个叫 wealth management 啊，嗰啲财富管理咧系已经咧系差边炒好多咧呢啲研究部门啊同埋会计啊嘅人员，只不过咧当然你最尾一本贷款咧，你系咪 approve 咧都要一个人，呢个仲要系 human 嘅，但系佢成个部门下边可以炒得人噶啦。仲有咧，佢譬如话德意志银行咧，请咗个叫 data scientist 咧，呢个 data scientist 坐入去咧，仲佢仲做埋 R&D 啊，佢仲坐喺度咧，过得三个月同埋一年咧，佢仲发明一啲新嘅 AI 嘅运算程式啊，啊几乎可以由德意志银行登记专利唔俾第二个啊，所以咧话呢个咧就导致到咧呢啲银行，如果你 AI 人工智能转型快嘅咧，佢嘅盈利咧系不但系保住，仲会增加。但是人工智能如果转型慢的呢就一定落后。德意志银行而且银行的业务结构就绝对不同恒生。他不会说借钱给柏林啊汉堡啊是吧，这个慕尼克呢那些街边啊开那些粥肉店啊又或茶餐厅。因为德国啊那个商业市场的机构完全不同。这样的话呢就最尾呢就是跨国的银行呢加上、啊、Citibank 啊等等啊。啊，就话佢哋会咧系保得住。嗱，呢个咧当然里边涉及一样嘢，就是人工智能嘅技术分享。德国系属于欧洲，欧洲系同美国咧系大家兄弟，系嘛？佢个人工智能咧系不断去进步，系嘛？嗰啲 client management 啊，同埋导致呢个叫 cost benefit 嘅 analysis， 同埋每一个咧商业客户个 portfolio 一放入个人工智能，出晒嚟。啊，咁你香港同埋中国咧？是近年近日受到美国的抵制。人工智能你慢慢你香港留在这里。它呢欧美就会慢慢向前进步。那你香港的银行人工智能这方面我看长远的趋势你的更新是匹及不上是欧洲。但这样反而是好事，因为炒人会炒得少，是吧？你喺香港幾間大學啊，讀嗰啲咩 finance and banking 啊呢啲咧，就出嚟咧就可以揾到嘢做。慢慢咧，你喺西方外國嘅大學啊，你讀銀行、金融系啊、會計啊呢啲咧，都會被人工智能取代啊。所以長遠嚟講咧，如果美國進一步制裁中國同埋香港人工智能同晶片咧，我反而恭喜你啊，係嘛？即係話咧，用人手操作或者用大腦啊，係去到做嘅工種可以保住啊。所以咧，求神拜佛啊，应该望阿 Donald Trump 啊，制裁得重啲，等到香港同埋大陆嘅 AI 停喺呢度，冻结喺2025。咁你炒人炒到而家为止，哇！你俾佢跟住你个 AI 跟住同佢更新啊，死啦！你香港啊，喂，你咁低社会福利系嘛？喂，又冇呢个社会福利保障嘅安全网，除咗呢个免费医疗系最好，你香港未来个失业人数咧暴升，尤其系呢啲中产阶级。同埋咧，呢個大學畢業啊，呢啲咁嘅專科，係嘛？所以咧，我成日睇到香港啊，或者大陸好多人喺度讚揚人工智能啊，大陸點威啊點威，呢啲傻仔嚟嘅。你嘅人工智能越進步，你將來你廿幾歲，你今年廿幾歲，你到四十幾歲冇得撈，嗰個機會係大增，係嘛？嗱，我哋已經唔同啦，我而家已經喺度係嘛半退休，同埋已經放緊大假，係你哋啲僆仔個代死啫嘛，係嘛？所以恒生银行就面对整个香港的银行业面对这个趋势他怎么应对呢，这个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 是的，特区政府一直引以为傲就是个失业率很低，还有香港的人工依然持续地高，当然就是受惠于这几年因为有几十万人已经离开了香港，这个红利很快就会释完了。咁跟住落嚟就見真章，佢恒生財源而家討論嘅就係係咪一個缺口？呢、這個缺口如果打開咗之後，其他嘅企業，包括特別係金融機構啊、地產啊，牽涉到呢方面投資嘅行業啊，會唔會出現連鎖效應？而呢啲連鎖效應又會唔會同負資產咧扣上關係？嗱，依度咧跟住我哋密切留意咧2025年嘅負資產數據，究竟會唔會因為恒生財源之後嘅三個月到半年咧一路上升？而且跟住落去，其他嘅銀行會唔會出現連鎖性嘅裁員潮？因為依個裁員唔係單單話海王粥店炒咗人啊，係因為依個係銀行業裏面係反映，即係好似發燒咁，你裏面係有其他嘅問題，就係頭先我哋講嘅 工商業嘅鋪頭嘅投資出現咗虧蝕，同埋咧嗰方面咧嗰個市場咧而家已經大不如前。呢部分咧亦都係反映咗咩咧？就係零售業同埋咧嗰啲寫字樓嘅租貸，究竟啲公司去咗邊？究竟啲人點解唔租？點解咁多吉鋪？依度一層一層去剝洋葱剝落去咧，你就知道其實而家香港真真正正嗰個 root cause 同埋嗰個病因係乜嘢？你唔好淨係睇海王足店炒咗人，依、這個其實只係好濕碎嘅嘢，裡面牽涉嘅人數同埋嗰個經濟嘅象徵意義，唔食粥佢可以食第二樣嘢，但係工商鋪係冇得取代嘅依、這個咁嘅經濟嘅信息。 所以中國香港特區啊，呢啲高官抉擇者，你識唔識啊？你識唔識得點樣 run 香港啊？嚇，呢啲先至係最科學嘅數據同埋咧 facts。你應該咧就恆生咧係裁員一成咧，你應該進入一個危機狀態。你唔係加把口咧喺度進行一個政治嘅追殺，就話咧啊某大啊呢個財團佢係買國嚇唔愛國嚇出售呢啲咧巴拿馬同埋咧歐洲嘅港口咧嚇，你又出賣國家利益，你加入去做啦啦隊做小粉紅。喂，你而家系睇紧香港盘数噶？香港向来啊，你睇下恒生啊，系咪一见到大陆唔掂啊，喺大陆嗰个业务即刻缩啊？咁你话佢爱国啊，系定系投机啊？喺呢个时候啊，你系要同祖国啊坚持站在同一阵线？点解恒生银行呢五年啊喺大陆啊，系咪嗰个借贷啊，嗰个产业啊，嗰个业务啊系缩到咧系唔够6%啊？佢有冇同祖国啊系共患难啊？香港唔系咁样谂嘢噶，香港唔系咁样生活噶。喺香港做生意，只有合法或不合法，冇话爱国定系卖国，系咪啊？冇啊，甚至咧喺一个商业嘅科学世界，冇话啱或者唔啱，只有合法或者系不合法。 我哋讲过啦，中资华润堂咁佢全线结业， 系啊， 嗰啲或者 U 购啊，嗰啲超级市场又删咗好多铺头。咁系咪代表佢唔爱国啊？佢中资嚟噶喎， 系啊，系啊，点解你唔清？ 系咪唔信香港啊？系咪唔睇好香港啊？ 点解你唔问华润咧？系嘛？ 你唔批评佢，你话佢其实系 成个中国香港特区嗰个管治概念大陆化，同埋呢个粉红化、政治化咧，你恒生嘅裁员陆续有来，亦唔会系第一间 guarantee。恒生系香港银行嘅本地嘅龙头。恒生是香港 banking 里面的 TVB 嚟嘅 ，HSBC 就已经是华纳兄弟或者荷里活噶啦，系嘛？恒生是香港银行的 TVB， 香港的 TVB 亦是香港影视业的恒生。呢两间而家咧，如果咁样样嘅业绩咧，咁我恭喜你，由治入兴，你继续啊，系预期啊， 继续吹奏啦， 继续吹奏。好啦，今日嘅时间差不多啦，多谢各位，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和订阅我们风云谷，拜拜。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 既然我们找到一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这条桥的。 我希望很快有机会我和你就成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处 trouble water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3年啊，尤其呢1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治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话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